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休息一下何西阿书的讲道，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今天是罗马书十二章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然后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道，而你的道也道成了肉身，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宣讲的确是那道成肉身的道，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你的帮助的，我们是有你的儿子升天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的人，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宣讲的道发出并不是枉然的，可以在人的耳中成为那叫人得永生的道。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之后我们心服通常是按照经文的进度讲到，但是偶尔如果讲到的人有感动或者教会有需要，我们会用不同的经文做主题式的讲到。今天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用罗马书十二章做主题式的讲到有一点危险，因为罗马书十二章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保罗没有从第十二章开始写罗马书，他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写罗马书，在十二章之前还有一到十一章。罗马书可分为教义和实用两个部分，十二章开始罗马书的实用或者应用的部分，在十二章的所以之后有一连串的命令，要求人做这个或不做那个，这就是为什么从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到的危险。在所以之前没有因为，在要求人行动之前没有解释要求人行动的原因。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就是十二章所以的因为，就是十二章之后所有行动要求的基础。在罗马书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一封信，一到十一章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命令式的语气，你几乎找不到任何要求人行动的命令，其中有315节经文，你大概有五六节经文，有大概两处三处地方保罗有下达命令，在第六章在第十一章。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首要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乃是要告诉人上帝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为人做了什么。也就是说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描述上帝的作为，就是他拯救人的大能，就是福音， 告诉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而福音如何又在历史之中具体的实现。在第一到第二章，保罗说所有的人，外邦人、犹太人，最基本的问题都是犯罪，就是不认识上帝，都拒绝上帝，都弃绝上帝。在第三章，保罗说明上帝他提供人的解决方案，人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在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人不是靠着行律法，乃是凭着信心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五章，上帝定义就是要人透过他的儿子那一人耶稣基督与他立约和好，上帝的爱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向我们显明，因为耶稣基督他一人的死，众人就称义得到生命。在第六章，蒙恩得救的人就是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活出新生的样式。第七章，这样子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人，复活重生有新生样式的人，虽然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仍然与罪挣扎。活在上帝恩典之下的人，不再靠行律法称义，但是却不能忽略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原是圣洁的，是属灵的。因此在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圣徒不再是被定罪的人，却也是依靠圣灵治死罪的人。这样的人在世上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在来世要与他一同得荣耀。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这样子的人，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好叫基督徒有基督的样式，好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荣耀。而因为上帝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白白的赐给这些人，赐给爱上帝的人，赐给我们，保罗说我们就确知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在第九到第十一章，保罗解释上帝的救赎是如何在历史中运作，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最终是所有以色列，所有真以色列人。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因为，没有这个因为就没有十二章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所以是世界上最有重量的所以，你无法理解十二章的所以，人该如何行，如果你不了解所以之前的因为，上帝的作为。若没有一到十一章的因为，十二章的所以，所以之后的命令就顶多成了唠叨道德劝说，成了置人于死的律法主义。这就是我刚刚所讲到，从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到的危险。但是我相信这对各位在座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小的风险，因为我相信心服的弟兄姐妹平时有被教导上帝的因为，你们听过福音，你们明白上帝拯救人的大能，你们知道上帝的作为，你们了解因为上帝先工作，所以人有所行动，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保罗写，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慈悲是中文比较难看出来，慈悲是一个复数，这个 是指上帝在一到十一章借着他的圣灵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所展现各式各样全备的恩慈。上帝的慈悲就是保罗在此劝说圣徒们的基础。劝说什么？将身体献上。我没有听过唐崇荣牧师的讲道， 就算我听过，我现在也不记得。我倒是记得唐牧师曾经在我小时候到我们的教会去布道，他布道的内容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只记得他当时骂很多人喜欢乱用"摆上"这个字眼，"摆上"什么摆，横的摆，竖的摆，还记得他的神情，印象深刻。所以后来你们可能知道，我也很敏感"摆上"这个字眼。你们中间有人讲"摆上"，我的像"摆上"。就此我想，我也是深受唐崇荣牧师的影响。保罗在此用的字，直接翻译正是"摆上"，就是将祭物摆在祭坛上的"摆上"，将你们的身体摆上。你们要将身体摆上，身体指的当然不只是指我们人的肉体，而是指整个人，整个人的肉体、灵魂、心智、情操，当作活祭。相较于旧约所献上的祭物，已经宰杀的祭物，摆上的是还有活气、还在呼吸的。这是说，你摆上的是你整个生命，你的整个生命都是献给上帝的祭物。旧约的献祭象征赎罪，也表示感恩。然而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新约时代，他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作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在就我们来说，我们若献祭，就不再有赎罪祭。而正因为他已经献上赎罪祭，我们就可以摆上献给神的感恩祭。这个感恩祭其实就是认知，凡我们所有的都来自上帝，也归回上帝。就如以色列人，他们认知他们所摆上的牛羊或者出熟的果子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我们摆上的，这里保罗所讲的活祭，也是本来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些领受上帝一切恩惠的人，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上帝用重价赎回来的人，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操，不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定义。我们不是我们的。保罗说，这样摆上的我们是圣洁的，就是分别为圣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上帝怎么能够不喜悦我们？Why？ 因为我们长得很美，我们长得够高，我们够聪明，我们 No， 因为我们就是他自己所造就的，我们是他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他在他儿子里面所成就的工作。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将你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字在其他的英文版本里面也可翻译成礼拜或者敬拜，有些英文版本把理所当然的侍奉翻译成属灵的敬拜，可能是参考彼得前书2:5，我们是献上属灵的祭。但保罗在此用的字不是属灵，不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字，logikon， 这个字就是英文逻辑的 logic 的字根来源，是关于需要使用心智的、逻辑的、合理的。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这是需要用我们的智性所献上的侍奉。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任何对基督徒来说，关于心智或者理性的事，从来就不是人赤裸裸的理性，而是基督徒属灵的 有圣灵更新的心智或者逻辑。这其实就凸显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合理的 logic， 最合理的逻辑。因为上帝先在我们身上动工，因为他先将他儿子和他的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工作，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摆上，反之亦然，不把自己摆上的基督徒是不合逻辑的，是荒谬的，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我们刚刚在主日学跟孩子们讨论，是不符合体统的基督徒。所以摆上不是选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可翻译成这个世代。在新约里面，世界和世代通常是同义词，可以互相调换使用。我们是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世代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讲，我们虽然活在今世，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鼓励我们要活出自我，保罗在此也命令我们确实要活出自我。基督徒，你是谁？你就要活出你的身份。你们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们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觉得和合本的更新而变化，我很喜欢这个字词。原文是更精确一点的翻译是要被更新，名词，要被更新变化，动词。所以变化或被变化是一个被动性的动词，但却是保罗在此用的是命令式的语气，他等于是命令我们，你们要被变化。也就是说，人不是自己主动变化，其实也没有能力自己主动变化，却是要被，你自己可以填入那个格子是什么？被什么更新？圣灵，被圣灵更新变化。你注意，这不外乎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文法。正因为上帝他先借着他的圣灵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要被变化。文法最重要的就是次序，如果说话用字颠倒，就语无伦次。这很显然大家都很习惯语无伦，你们都听得懂。生命的次序颠倒，你的生命就失序。这个世界的信仰会说，人要先做好事才能成为好人。基督教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好事，反而是上帝先称世界上最坏的人、最不配的人、罪人、亏缺了上帝荣耀的人，称这些人为义，然后再要求这些人行出义来。先赐予人称义的身份，再要求人行义。先有身份，才有行为。这个逻辑，这个文法是颠覆世界的逻辑，却是基督徒生命合理的文法。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模式。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但是我们总要效法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而我们如何被变化而效法上帝的儿子？保罗在另外一封信里面说，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So, 生命变化的原则之前有提到，就是你仰望什么，你看什么就变成什么。你的眼光聚焦在世界上面，你就效法世界；你仰望主，你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不外乎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成圣的过程，不是吗？如今我们是凭着信心仰望将来。如果你成圣，将来就必得荣耀，将来就必成眼见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你还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明，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或叫你们查验上帝的旨意，就是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意思是，凡善良、可喜悦、完全的，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也就是说，有被圣灵更新，有一个。被变化心智的人，这样子的人可查验上帝的旨意。查验就是透过测试而分辨是非的意思。对我们来说，上帝的旨意不是不可知的，我们可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可喜悦的，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完全的。保罗说：“你们，他写信给另外一批人。他说：‘你们原来晓得，我们凭着主耶稣基督所传给你们的命令，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远离淫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凡事都可行。”只要不犯罪，只要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效法世界，凡事都可行。只是或吃或喝，无论你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凡事都可行，但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手。无论何人，不论你做什么事，你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上帝的旨意就是，你要全心、全力、全意、全性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这就是良善的，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可蒙上帝喜悦的，这就是成全人的，就是叫人得永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是领受了做儿子的灵，我们有极大的自由，我们不是领受了做奴仆的灵。你可以说，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只不过不要犯罪，要成圣。所以你要判断什么事可做不可以做，你需要有一个被圣灵更新而被变化的心意，你需要属灵的智慧。你需要用这个智慧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要求圣徒：你们不只要查验上帝的旨意，你们要评估你们自己的身份。你们怎么看自己？因为原则就是，你必须要明白你的身份，你才可能有合宜的行动。身份在行动之前，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大小在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范畴、范围、界限。我认为从上文下文看来，保罗在此所说的不是信心 之量的，量的多少或者大小，而是指上帝借着信心分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的恩赐，或者恩赐的内容。每一个人要按照所领受不同的恩赐，合乎中道的，清醒的，不像醉酒的人那样，来评估你自己到底是谁。第四节其实给我们线索如何理解第三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同样的用处，评估自己身份的标准在此，就是肢体的用处。你是肢体，你有什么用处？虽然每个人的用处不一样，不是指肢体的大或者小，不是手的大小或有几根指头。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互相联络做肢体直接翻译是每一个人都成了彼此的肢体，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基督徒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不是每一个个人，我们是彼此。我们的身份必然是由彼此定义的，因为我是你的肢体，你是我的肢体，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肢体。这是说基督徒，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既然是基督的人，就表示你是基督肢体的人。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彼此。这不是选项，手不能选择脚，眼睛不能对耳朵说我不属于你。基督徒没有选择做自己的余地，也没有挑选肢体的选项。各位，你看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就是你，你的肢体，没有选项。你认识他们吗？你平时有和他们团契吗？你们是肢体吗？还是你只选择与某些人打交道？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肢体不认识彼此是很荒谬的事。彼此没有来往，没有来往，没有团契，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你与教会中任何的肢体没有团契，任何一个肢体没有团契，尤其在新福这么小的教会里面，这只凸显一个事实：你不属于这个身体。身份不是你的选项，身份总是赐予你的，你也没有借口。你不能说我的个性哦，我就是比较内向，我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其实就没有你自己的个性。 You don't have it， 你没有。上帝赐予你一个新的个性，新的情操，新的喜好。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其中一个很确定的记号就是，你爱你之前所恨的，你恨你之前所爱的。你是一个新的创造，你的情操，你看事情，你看人事物的标准全然被颠覆。你是基督徒，你就看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你最喜悦的。这就是你的身份，这就是你的心智，没有选项。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第六节各有不同，或者 对不起，我在这里要重新翻译一些和合本的经文。按照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单数，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复数。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蒙恩典的人。然而，每一个蒙恩典的人，也必然领受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功效。功用虽然不同，却都必要。目的是好彼此造就，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表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成长或萎缩，从来就不是他个人一个人的事。我们是彼此的肢体，因此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的成长就是我的成长，你的萎缩也是我的萎缩。这就是为何我们在乎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领受恩赐的原因，好叫弟兄姐妹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圣徒要彼此督责，教会要施行惩戒的动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处，而是要造就彼此，叫肢体得益处。其实这最终也叫我们自己得益处，不是吗？如果你仔细想，因为如果我们的肢体茁壮，我们的身体就健壮。这就是今天讲到的重点。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我们合理的侍奉其实表达我们的身份，而我们的身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因而就必然是彼此的肢体。我们既然是彼此的肢体，就不能不彼此服侍，因为这就是最合理理所当然的服侍，是良善的，是可喜悦的，是完全的，是荣耀上帝的侍奉。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真是他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曾经说，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们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谁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弟兄姐妹，谁是我们中间最不显眼、最不荣耀的肢体？对你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你不认识，你自己也不想认识，你或许也没有，从来没有时间认识的那一位，我们中间的那一位。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你叫得出他名字吗？然后心服是这么小的一个教会，你可以在每一个来到心服人的身上做很多事，但是我要你们自己问自己，我有在这肢体上做任何一件事吗？你认识他吗？还是你只认你自己眼中可喜悦的？关于服事，弟兄姐妹，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关于侍奉彼此，服事你的肢体，不要说啊，好，等我处理好我的事，我家的事，我小孩的事之后，我再来服事。你听得出来这有多么的荒谬？这是属灵自杀的人才会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说，脱离葡萄树，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人，那样的人说的话，最后是步向灭亡的人，他们的态度。我现在没有办法，你给我一点时间，你等我，等什么？等人把你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属于基督，如果你真的与他联合，如果你真的蒙恩，你就是领受恩赐，为要服侍彼此的人。保罗在经文中列出不同的恩赐。今天的重点不是我们有什么恩赐，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你已经蒙恩了。而恩赐是用来服侍你的肢体的，或说预言，就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预言直接翻译就是，说先知的话语，就是宣告这个人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我们之前有查经，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初代教会特有的恩赐。照着信心的程度，直接翻译就是照着信心的类比 （analogy of faith）。这不是关于信心量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是关于所领受的恩赐要符合你所领受的，凭着信心所领受的恩赐，或做执事就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就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这很可能是特别指在教会担任我们说 officer 官员的职分，就是做执事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但是我想这也可指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发挥的恩赐。譬如说在心服是弟兄做长老和执事，但是姐妹仍然可以按照让我们说主的逻辑，使用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在合一的处境之下合理忠心的服侍彼此、教导彼此、劝化彼此。你或许没有职分，你或许没有在教会做 officer， 但这不表示你没有恩赐。施舍的就当诚实，诚实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就是 simplicity， 没有其他的动机，动机纯正，不像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他们奉献却是他们的动机不纯正，是要得到别人的赞赏。治理的或带头的就当殷勤，就是不要偷懒，要劳苦治理，不要当一个不做事或只说不做的领袖。我们今天没有详细的检视这经文列出的每一个恩赐，我们就看第八节，这最后的恩赐，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哇，基督徒定义上就是蒙怜悯，也就怜悯人的人。但是保罗在此应该凸显，有些基督徒又特别领受怜悯人的恩赐。这样的人要甘心的怜悯，这甘心就如奉献的人要乐意的奉献是同一个字。加尔文他说，带着笑脸施怜悯会给人安慰，但是如果你愁眉苦脸的施恩，你会叫人觉得自己是讨人厌的。最后，有怜悯恩赐的人要合一的运用这个恩赐，要怎么样合一运用恩赐，我们就必须仰望我们的主。所以怜悯的人就必须仰望我们慈悲，或者怜悯同一个字，慈悲中心的大祭司，看他如何怜悯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如何怜悯我们？他甘心乐意的怜悯我们。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他很愿意，就是浪子恨不得拿猪吃的那个恨不得，就是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的贪恋。 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的那个欲望。同一个字，我们的主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他恨不得撕裂他自己的身体，他贪恋为多人流血。他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他渴望为我们舍命，他是我们慈悲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他最甘心乐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的肢体，也就是彼此的肢体。我们彼此服侍，因为我们是先被上帝儿子服侍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一切的因为他，所以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为彼此舍命，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效法这世界，因为他没有留下一点不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毫无保留将自己给彼此。世人要保持界限，但是我们无法划分界限，因为我们就是彼此的肢体，我们属于彼此，因为我们属于你的儿子。这对世界来说是最不合理的事，但是对你的儿女来说却是最符合逻辑、最合理、最理所当然的事。愿这真是这心腹教会的事。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